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挪啲司机钱出嚟，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，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。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。开。接下来的节目是社论。主持陈奕乾。 近日有一间大学委托了另一间大学进行了一项调查，调查一下这排大家喜欢看什么电视节目。调查指出，除了阿笨与阿尖之外，而家年轻人仲好鍾意睇神雕侠侣。而近日报纸所指，喺剧里面经常都会见到一啲穿着现代衫嘅人出现，原来有好多嘅受访者都睇得到，佢哋都俾呢一件事吓到爆。有人以为自己撞邪，又或者是以为个电视机撞一斜。仲有一位被访者说，他的妈妈见到这个现代人出现了在神雕侠侣之后，即刻就 嗌了一下出来。 政府发言人表示，政府会正视这个问题，并促请有关方面尽快作出应变措施。 民航处表示， 如果个剧里面出现飞机、飞机场，又或者是空中小姐的话，他们先会处理。 劳工处表示， 都话乜都唔关我事咯，唔好再有咩就走嚟问我，唔该晒。 影视处表示， 呢排我哋追紧第二套剧，未有时间睇《神雕侠侣》，各个部门都话唔关自己事。俗称 石光， 而多份报章都就此事发表评论员文章。 手指指日报社论表示， 其实呢套剧呢根本就是一套科幻片来的，是一套超越时空的一套科幻片，即是跟流星花园差不多啦。所以你在套剧里面咪经常都会见到有些时装人出现咯，是的，因为是士邦仔来的那些衫，即是现代人穿那些衫啦。 大眼仔日报社论表示， 我对眼是不是很大对啊，飘飘。 罗宋汤日报社论表示， 古代的人不可以戴劇帽的咩？你肯定古代冇帽？你是不是肯定古代冇帽？ 我日报社论表示， 我份报纸全部都用英文写的嘛，我译不到神雕侠侣的英文，有没有人识点译啊？嗯。 当陈奕乾认为，在这个97年之后的香港大时代，政府推行一国两制这么久，很多人都变成双面人，有去过游行或自己没去过，之前一个样，现在一个样， 呢种双面人嘅态度已经令到电视剧里面都出现咗逆古逆今嘅情况。净系听华仔佢用小调腔去唱出呢一首陈年嘅老歌做主题曲，你就会知道呢套剧其实一早就已经话咗俾你知，佢系逆古逆今嘅虚字角色电视剧啦。恐怖过王子变蛙青嘅一套恐怖科幻剧。 陈奕迅金句，情若真，不必相送恨晚。 转头翻嚟有胡只戏剪喷射背囊特约卡通片《爆裂战队》，邓招邓招邓招邓。 我同佢一齐都好多年啦，我哋好多嘢都好夹嘅，真系好夹噶。唔知咧，即系好似咧，我好中意食炒饭，佢又中意煮炒饭俾我食。我唔食鱼，佢又唔识得蒸鱼嘅。不过自从佢哋嘅出现，我哋之间就开始出现咗啲分歧啦。我明明觉得蔡一杰唱《忘情三把舞》系最好听噶嘛，佢就觉得苏兆辉唱《火烧斗金堡》系最好听嘅。点解？你可唔可以帮下我？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啊？ 冷静啲先，听我讲，我俾啲时间你。今日下昼六至八，细苏好回家节目时段内，我们精选草蜢，自己拣永恒草蜢作品，一人一首。攞去，叱咤903，独领风骚。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护只戏剪喷射背囊特约卡通片《爆裂战队》，邓招邓招邓招邓。 有黑暗的地方就有光明，有邪恶的地方就有正义，保卫地球，维护宇宙和平，我们是爆裂战队。位于太平洋一个小岛，那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爆裂战队的基地了。三位主角风、火和海每日都会在基地那里做好准备，只要有怪兽侵袭地球，他们就会驾驶爆裂战机出发保卫地球。 晒太阳真的开心啦。 是啦，暑假就来完啦，我们都没有好好地玩过，怎么对得住自己、啊 啊、队长他来了。 队长 我去。又话有唔寻常嘅事发生，你哋仲喺度瞓喺度做乜嘢啊？做乜嘢喺度晒太阳啊？你哋？ 队长，今日天气好唔寻常啊！居然有咁大个太阳、啊，咁我哋咪一路晒太阳，一路调查啦。 又系你火嘅主意啦，系嘛？ 想啊，日日系咁做唔 relax 咧，会爆炸噶、啊。 队长。唔关我事噶，系火大哥佢叫我陪佢嚟噶咋。 喂啊，队长啊，你都一齐晒太阳啦，你睇下你对脚几白啊，嗰啲正一俗语系咩啊？嗰啲叫提我唔记得咗啊。 光 系光管脚啊， 呢对真系光管脚嚟噶，有咗佢夜晚黑啊，唔使怕冇光噶、 啊。好聪明啊，风队长。 喂，我系新发明嚟噶， 一齐晒太阳啦，留咗个位俾你啦。 嚟啊，咁啊。咁可以㗎，有怪兽嚟咁点啊？ 咩先嘅咩？你个卡通片啊，日日有怪兽啊？边度咁多怪兽啫？ 我冇带泳裤喎。 你着我呢套先啦。 吓、啊，海，点解你有一条男装嘅泳裤嘅咧？ 哦，好简单嘅啫，我嗰次行街见到咁靓，咪买嚟 keep 下咯，几靓噶，系花花款式噶。 喂，一齐晒太阳，唔好讲咁多啦，嚟啦。 唉，好啦好啦，会靓啲啦，你衰啊！有搞错，又有怪兽， 估唔到啲怪兽真系每日都会开工冇家放噶、啊。 仲讲爆裂战队出发。 叫咗你唔好挂住玩嘢啦，黎晒婆队长你。 系啦，仲要着条咁嘅泳裤添。 你哋，我哋换翻衫啦。 系啊，我都换咗啦。 你班人咧有冇搞错啊？ 系啦，系啊。 怪兽关你咩事啊？呢啲系我哋嘅家事。 我偷拍怪啊，最中意偷拍噶，我就偷拍人哋啲秘密。 吓 吓， 讲到明就唔系偷拍噶咯。 啊 只怪兽手上面拎住嘅相机，原来系做样啊！佢只脚先至系一个偷拍镜头啊！ 系啊，有冇彻底啊？ 只怪兽，只怪兽， 唔系偷拍我， 佢偷拍队长啊！ 唉，爆裂战队原来是变态组合嚟嘅，着泳裤扮正义， 偷拍怪，俾翻啲相我，你唔明噶啦你， 仲讲出手啦，爆裂！闪光弹， 咁中意走光，俾多啲光你，死啦！ 到我， 爆！ 烈天风拳， 睇下你仲咁冇人性啊！ 我唔怕你啊！ 到我，行开，好厉害你一招，爆裂妈咪！ 啊，是大哥的新绝招，他可以变成任何人物然后打击对手啊。 阿仔，你还想偷拍阿妈啊？ 妈，我 你是不是没良心的你？啊，我没有杀过你的心，杀个方子我的心理啊。 妈，我知错了。好嘢啊！ 偷拍怪终于都输咗啦！火开，你哋后面收埋咗啲咩啊？喂喂，系偷拍怪偷拍我啲相喎！你哋，喂， 唔系我噶，系啊系啊，海自己收埋，海你走去边啊？我走咗添啊！ 喂，喂，系你啊，认咗佢啦你， 咁都俾你知添，俾翻你啦。 睇靓唔靓先，好奇 嘅。爆裂战队又再一次打败怪兽啦！不过挑战并唔会停落嚟嘅，努力啊！爆裂战队。 电视台今日的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听日同样时间再见， 拜拜为国大将老兵，今个骑你信你为我心，我请你上山，你们心中高涨，声音失控，家人合演只在记，和同胞吃压力，便随领死者紧。请人给我给你里面梦，才为你起，有我地，你的好知己好关系。 肥，乜都搞搞你有天赋，神会遇埋你。今晚八点，听一阵，回应后热线全都已经开放。反过我要阿超，仲有李伟三哥，作为香港观众，即刻开 show。和光仔讲嘢，连徐令比车价紧 好。